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说最甜蜜的一个小故事，那就说一个很小很小的故事吧。今年过完年，很早就来了北京，找房子搬家，收拾好了新租的房子等他来。虽然很小，但也很温馨，还偷偷在家里练了首歌。虽然他一直嫌弃我唱歌难听，但他到了的那天晚上，还是坚持在家里给他唱了。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爱人呐，我只能给你放天地这一方，天地属于你，你也不用看四周，四周差的有点多。爱人啊，给我一点时间吧， 你也不要看四周，四周差的有点多。爱人啊，给我一点时间吧，我拿下河流，你就是朝夕，我拿下 KTV， 你就是妈咪。爱人啊，这院子里的车总有一天都属于你，选一辆我们开去不知道哪里。而现在这一方天地是我仅有的能力，爱人啊，你可以不用珍惜。而现在这一方天地是我仅有的能力，爱人啊，你可以不用珍惜。 北京时间的晚上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OK， 又到了一个这个周六的晚上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直播间里同样请到了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啊，同时呢也是作为我们首师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首先呢，第一种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微博里的一直播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啊，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OK， 接下来的时间啊，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力经纪人李佩恒，欢迎佩恒。 欢迎， 欢迎， 有点紧张， 别紧张，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的活力经纪人李佩恒， 欢迎佩恒啊。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首师歌者的参赛选手啊，这个名字就非常好听，叫做石金浩，来，金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金浩，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16级声乐表演班。 哇，这专业学习的哈，16级声乐表演班啊，不知道今天金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全新的音乐体验。因为之前啊，这个首师歌者的节目到现在应该已经做了第5期了，也来了好多好多这个首师范的同学们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新鲜种类的声音啊，当然也是有车祸现场存在的， 对， 这个不能否认啊，毕竟我们这是属于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直播，什么事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各位啊想看一看今天石金浩同学的表现的话呢，就抓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看一看电台声音背后的样子到底长成什么样啊。OK， 那么接下来啊，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让我们来先听一听这位首师歌者石金浩的金声音啊。金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的《流着泪说分手》，等这歌唱完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为什么要流着泪说分手的故事。金浩准备好了吗？ OK， 好了。 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石金浩，《流着泪说分手》。 当初对你的 曾经拥有我。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罢休，我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OK 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石金浩的第一首歌曲《流着泪说分手》啊，这个不知道各位听了之后啊，感觉听感怎么样？反正我在这儿听现场的 live 的感觉还是很 OK 的。那么接下来啊，第一个问题啊，先问问我们今天的活力经纪人佩恒，因为佩恒啊不是第一次来到电台了，对吧？ 对，我是第二次来这里， 第二次来。 对， 第二次来电台有什么样看法没有？就是全新的感受有没有？没有， 还是老样子，但是感觉非常熟悉的感觉了。 嗯，那这次作为咱们的这个活力经纪人啊，来到电台参加节目，跟第一次作为活力经纪人，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同？ 嗯，可能感觉第一次的话会比今天可能会更紧张。 第一次的时候 过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经验。这次也是第二次过来的话，有一些环节也能摸得清楚。 嗯，比如哪些环节你能摸得清？ 比如进门的环节。 你是第一次让这门绊倒了吗？啊，这个第二次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作为经纪人啊，这个另外第二个问题就要问你了，是怎么认识我们今天这位来自于这个音乐学院的石金浩同学的？就是你们两个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认识的？因为我之前问过好多同学这个问题啊，就是有说之前就认识的，这个玩游戏认识的，还有这压根就没人找，这边经纪人也没人找，然后这边歌手也没人找，然后两 互相最后剩下 了，互相最后剩下了，就俩人就搭伙凑一对了。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金浩算是通过歌声认识的。在首诗歌者之前呢，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在音乐学院有一个院里的歌手大赛。在那次歌手大赛上面，我也是以主持人的身份认识石金浩，他当时作为选手唱了一首 You Are My Destiny。 那一首歌真的， 你感觉对着你唱的吗？ 不是确实那一次是让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这首歌他唱出来高音确实挺打动我的。那首歌、 就是、当时是在歌唱比赛的时候，你就是还当时还没有首诗歌者这个活动的时候，通过比赛你就感觉到了石金浩这歌声，哇，就是我想要的那 I want you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透彻，那个声音 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首饰歌者海选的时候，当然中间我们俩也一直玩得挺好。 嗯， 到首饰歌者的时候，他唱那首《易燃易爆炸》，因为、 在歌手海选的时候唱的是《易燃易爆炸》。 对，对哦，因为金浩本身他是学美声的，所以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哦、我能感觉到那个 爆炸是吗？ 真的能感觉到现场爆炸的那种气氛。 学美声的唱《易燃易爆炸》，就是是会夹杂着那种美声的感觉在里面吗？ 嗯，他的声音穿透力非常的 强， 嗯， 哇，这我虽然今天咱们没选这个《易燃易爆炸》啊，但他刚刚说完之后，就带点美声唱法的《易燃易爆炸》，而且穿透力特别强，我比较好奇耶。 嗯，就是说，我会因为我经常是我那个学美声的嘛， 啊， 然后就是在美声这个。就是在唱的时候是不需要麦克风的 啊， 然后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声音，完全是按照共鸣腔体去、就是唱给这个整个大剧院。你像比如说咱欧洲的一些很古老大剧院， 嗯， 是像高楼一样，就是六七层楼那么高、是桶状的， 嗯嗯嗯， 然后你想想你一个人要从一楼唱到七八层楼那么高，而且声音要传得非常非常远、听得很清楚， 嗯， 所以说你就是你就要求你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反正唱流行吧，然后一加麦克风整个现场就炸了，你知道吗？ 唱流行一加麦克风现场整个就炸了， 炸了炸了炸了。 哇，那你在海选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认识佩恒？ 其实当时是怎么着呢，也是那个歌手在大那个大赛嘛， 嗯， 我看主持人，哇，小伙子怎么这么帅、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单纯觉得，就是说小伙子声音也不错，也会主持，大一的学舞蹈的、然后觉得哇真的是全才，觉得很挺欣赏他的。然后之后在私底下也有过，就是有过这种的 几次接触 嗯，朋友，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你们两个了。 很单纯的友谊， 单纯的友谊， 单纯友谊。 然后呢， 就是到最后我们就是一块玩啊什么的，然后又正好这是首饰歌者又一次这个机会，然后把我们俩又凑在一块了。 那你们两个就是当时在得知对方是经纪人，得知对方是歌手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说我要选他不选别人吗？还是中间会有一些考虑？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啊，互相选择上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 从当时去就是歌手跟经纪人，我们当时是开了一个会 啊， 是双选的一个会。 对，我知道，我很清楚这个会。 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去选择别人，我们就直接看了对方一眼啊，都是音乐学院的，然后之前也都认识，比较了解， 确认过眼神 啊， 遇上了对的人， 确实是对的人。 可以，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从最开始的那个 You are my destiny、啊，你是我命运，然后后来到易燃易爆炸那种穿透力的声音吸引到了咱们的经纪人佩恒啊，然后再到之后的海选啊，这个主持人两个人又相互确认过眼神，这也就唉 很纯洁 我还是会用很纯洁的眼光看待你们两个啊。今天呢，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2017级的音乐舞蹈学院的音乐学舞蹈学专业的经纪人啊，李佩恒，还有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16级声乐表演班的石金浩啊。刚刚呢，金浩也给各位带来了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的流着泪说分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现在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石金浩的音乐，一会儿咱们再唱啊。 简单。 走属于我们的旅行。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啊。这个在周六的晚上呢，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音乐真人秀。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两位来自这个首都师范大学参加首诗歌者比赛的两位参赛选手啊。这个第一位呢是我们的活力经纪人李佩恒，第二位就是我们的首诗歌者石金浩啊。刚刚金浩呢演唱了一首来自金志文的《流着泪说分手》。刚刚呢也得知啊，这个金浩是学习美声出身的，然后呢还刚刚这坑不是我给你挖的啊，这坑是佩恒给你挖的。刚佩恒说了，你在海选现场的时候用美声的版本，类似于美声的版本，演唱了一首《易燃易爆炸》，对不对？ 对。 知不知道这个坑是什么坑？ 就是让我现场唱一遍呗。 对。 会不会炸呀？ 我们可以离麦稍稍远一点 啊， 就是用你那种可以穿透八层楼魔力的声音。 等会儿啊， 就是我们简单来两句就 OK， 简单来两句，就是听一听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穿透到了佩恒的耳朵里， 直接来高潮吧。 可以离麦稍稍远一点，我怕这麦炸掉。 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二臣，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 还不错哦。 还好吧。 还不错哦。 炸吗？ 炸，确实很炸。哎，当真啊，这种美声和通俗唱法结合起来的演唱形式还是挺新颖的。我记得我之前在学习的时候，我老师把这个名字，因为我当时也学过半年啊，一年多的美声唱法，然后我老师说你这个低音也下不去，高音也上不去，你算了，你再配上点流行吧，然后你就考试去得了 啊。 对，然后他就给我这种唱法起了个名叫做美通。 美通， 对， 怎么 美声唱法加通俗唱法的结合体，美通，低音下不去，高音上不来，然后还带点这个流行音乐的风格。 其实怎么说呢，美通就是美声，它现在很多唱法，包括民族和流行，就通俗唱法嘛，就是在借鉴美声。就是有包括他的气息的那种方式，可能这个歌曲的味道还有风格，它是每个就是唱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根上来说，大部分那都是借鉴美声的这种气息的用法。 哦， 所以说就是说你为什么说唱美声的人就一般来说是不唱流行的，因为他会就改变这个歌曲的风格和味道，这个时候唱起来就是唱美声就没有那么纯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弄得那种感觉，知道吗？对，贯通，它是美声，它要求是贯通，是声音是立体的， 就是整个的声音的腔体是， 对对对对，哎，它声音就是这样子的，哎， 我家伙， 是这样子的，哎， 这一下一秒钟起范儿啊！哎，佩恒当时选金浩的时候，是不是也由于他这种一秒钟起范儿的感觉，给你那种眼前一亮，唰，就是他了？ 他一秒钟起范儿并没有给我眼前一亮，他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所以说一直都了解他这个性格。 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对， 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他在演唱，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是同一种类型吗？ 你就好像我们在宿舍里面就迎面过来打个招呼，他可能就能一秒起范儿。哎，你好，那种感觉。 哎，大哥，嗨，哥们儿，就那个。 那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逗一点的人，还是说属于就是你看啊，现在很多唱美声的老师，他都是自带那种比较严肃，比如整个人往那一站，那气场就贼强大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是在生活当中是属于这样的类型，还是在生活当中整个人就 比较随便随和那种的？ 就是很多美声老师呢，他其实在舞台上他是有那种范儿，就是叫舞台范儿，就是气场，你知道吗？ 嗯。 但是你在私底下去跟他交流，去跟沟通，觉得哎，这个老师非常随和，也没有什么哎那么可怕，就是反而他像当朋友一样，你知道吗？ 嗯 嗯，其实我在平时生活中吧，怎么着呢？我是非常爱交朋友的一个人。 嗯， 然后我对朋友非常真诚。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各位呢，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收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上面搜索房间号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OK， 今天晚上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呢，是两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这个音乐学院的两位同学啊，同时呢，他们两个也是首师大这个首师歌者的比赛的参赛选手。再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啊，第一位呢是来自首师大的207级音乐学院舞蹈学专业的这个李佩恒同学，欢迎。 Hello。 第二位呢是我们今天的首师歌者啊，同样也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16级声乐表演班的石金浩同学，欢迎。 Hello。 哎，你们两个还真的是好朋友啊，多一句都不往外介绍了啊。刚刚呢上半段的时间啊，这个金浩给各位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流着泪说分手，然后我又跟大家挖了个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坑？ 易燃易爆炸， 易燃易爆炸，不是易燃易爆炸， 这是刚才的坑， 是刚才的坑。 这个坑， 你看吧，你可以选择往里跳，可以选择不往里跳。 飞过去 啊，飞过去是吧？那一会儿还有更大的坑。

哎，不知道各位听众啊，还有网友朋友们听到这首老歌之后啊，心里面有没有泛起什么样的波澜啊？如果你也有跟这首歌同样这种相关的故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发微信留言互动啊。哎，当然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嘉宾石金浩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说顺便刷刷小礼物什么的，我们都不拒绝啊。这首歌来自于首诗歌者石金浩，爱如潮水，第二首歌曲了啊。这第二首歌曲唱完之后啊，想问金浩一个问题，因为毕竟是学习这个声乐表演的嘛，那肯定是从小的时候就对音乐有相关的学习或者是从事的经验。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音乐是5岁。 五岁的时候。 对。然后5岁学习钢琴。 那能够到钢琴吗？ 有凳子呀。 啊哈。 家常啊。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呢？ 然后6岁学习童声。 5岁学习钢琴，6岁学习童声。 对。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一个契机让你从学习那在学习童声的时候钢琴是放下了还是继续 坚持学？一直坚持学。对。就是当我就弹钢琴的时候嘛，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接触了音乐以后我就特别喜欢唱。然后我就然后有一次 就突然发现自己一项新的技能可以边弹边唱。 也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就是说有一次就是唱 KTV 嘛，然后我就突然来了唱了一首流行歌，当时还是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庞龙的你是我的玫瑰， 爱人是我的牵挂， 咱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吗？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然后你也不太玩是吧？然后当时时候我就是我爸妈发现我这个就是这个天赋，我说天哪，这个就是还挺有天赋的 啊， 然后就决定。就问我嘛，你喜不喜欢唱歌？我说很喜欢啊。然后要想不想学？我说，我说可以啊 ，OK 啊 ，OK 没问题啊。然后我妈就联系我的钢琴老师，介绍声乐老师， 联系你的钢琴老师去介绍你的声乐老师。 对对对， 哇，这也是够了。 对，然后我是就是我的小学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然后我的老师叫韩恒，就是周村中和街小学的一个声乐老师，然后他是我的一个启蒙老师，他对我特别好，然后就是一直在辅导我这个声乐，然后一直就是反正现在我们也有点就是成为朋友了你知道吗， 然后从老师变成朋友。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是上大学，然后也就是学业繁忙了，然后一直在专攻文化课，钢琴和声乐这个地方放下一些，然后到高三，其实到高二的时候下半学期我们分文理科，我妈妈就问我你喜欢干什么，就是哪一项工作能让你为之奋斗终身吧。我说音乐不敢了吗？因为当时我们那是市重点，就是凭我成绩 应该挺高的呀。 然后就是也可以就是考一所还不错的大学吧。然后当时我又对经济比较感兴趣。然后我想了半天还是音乐。然后 就是在所有的选项， 对对对， 包括那些普通的大学里面， 对 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音乐。 对音乐。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妈妈说好，我支持你，我们全家都支持你，然后就是学习声乐一直到现在。 哦。这还是个很感人的故事啊，就是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可以得到家里人的支持。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学表演的艺人，他就是自己家里面那，当然人家家底雄厚也无所谓之后去干嘛了，但是他爸爸就是想把自己家的产业传给他，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学表演，在攻读完了他爸要求的 MBA 之后去学习表演。他爸说你都已经学了，就也无所谓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人这一生啊，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应该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 那当时5、6岁就开始接触到音乐，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其他小孩子都在玩啊。 对。 对吧，那个。 就是特别惨，我每次就是放学回家，因为我们幼儿园旁边就是游乐场。你说 哇，这个更惨。 我妈说妈妈我爸我要去那边玩一会儿，不行回家做作业，做完作业要练琴。好吧。然后每次都这样，然后好歹有一次就是可以就是晚上放学比较早嘛，我说妈妈我要去那玩会儿，10分钟啊，抢着表呢，转一圈回来啊。 然后就啊就哗狂哗哗，你就唰唰唰唰哗哗哗哗哗，真的十分钟，我妈就开始叫我，哗回来回家回家练琴了练琴了， 回家了练琴了、 哎、练琴了。然后每次就是我同学。啊什么十七号下来玩啊，在楼底下喊吗，我说不行我要练琴。 我的天。那这种小的时候的童年时光，我觉得啊有没有对你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说我听到练琴之后我就开始后背发麻后脊梁发凉这种。 其实吧当时小然后肯定有抵触情绪的。 对啊。 然后就是其实每个学器乐包括学这个就是各种器乐 嗯 从小都是基本上都是童子功 嗯 都被父母这么逼过 嗯 嗯，但是回长大了以后想一想吧，其实真的是受益终生，受益终生，包括你整个一个人品味，你个修养，还有你这个，包括这个眼界， 嗯， 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嗯， 还有你这个，尤其是对音乐这方面的，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到大学了以后，想想，哎呀，别人那段时间我都在玩，而我付出了时间，付出了， 我会弹钢琴， 我会弹钢琴。啊，我在别人面前可以露一手，哎，大家对就对你刮目相看。这个时候，你的成就感，你对以后的生活一个希望，也慢慢的越来越多。 嗯，真的啊，有很多事情小时候是意识不到它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用处。 对对对， 你就比如说弹钢琴这个事儿， 对，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我身边那些会乐器啊，会各种各样才艺的，比如说跳舞的。哎，佩恒是学 舞蹈， 学舞蹈什么舞蹈？ 我之前专业是芭蕾舞。 芭蕾舞？ 对， 就是小天鹅的那个芭蕾舞。 不，男生不是小天鹅，我们是王子。 哦，对对对对对对，王子的那种芭蕾舞。 对，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芭蕾舞？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能成为好朋友的原因之一，会不会 我小时候也学舞蹈， 小哎 就是拉丁。 那是什么让你放弃了学习舞蹈？ 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播音主持，我也学过， 好家伙！ 然后素描学过， 杂家呀。 然后那个播音那个舞蹈我学过，然后还有什么吉他呀什么的，那都是小东西了。嗯， 那你这真的是没有童年生活了。 基本周六周日反正排的挺满的， 哎，太辛苦了。没事，毕竟上大学了嘛，可以好好放。 对对， 但是也不能放松啊。 对对对， 这个自己的专业还是要好努力学习的。 对对对， 佩恒之前是学习舞蹈的，在十岁的时候，我看到简介上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北舞附中学习芭蕾了。 对， 所以这也算是童子功呗。 也算是吧。我接触舞蹈比较晚，我是九岁才开始接触舞蹈，然后 九岁接触舞蹈已经很晚了吗？ 应该算很晚了吧，反正我周边专业学舞蹈的人可能会都会比我早一些。 哇，那当时就是也是因为像这个金浩一样，是因为喜欢音乐，还是这种就是喜欢舞蹈，还是就是被爸妈逼了？ 当时还是挺有兴趣的吧。 嗯， 现在可能就是上了贼船没下去。 上了贼船没下去。 当然， 怎么说？ 确实学舞蹈也很多年了，现在说想不练舞蹈也是挺可惜的。毕竟这作为我也是一个看家本领了。 嗯， 学了7年的专业芭蕾舞，而且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这样的学校，再不往后学的话，确实有点可惜。但是现在慢慢的自己的爱好啊都有所转移。 那自己的爱好从当时的舞蹈开始慢慢转移到什么上？主持 也想过，对，主持现在是一方面，然后我也喜欢唱歌，但是我五音不全，我不只是高不上去， 低不 下 来， 我还不会美声，通俗唱法我也不懂。我就是单纯的 就是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嗯，对，就只能听一听就罢了。 嗯，对，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然后来到我们首诗歌者做这个活力经纪人。 对， 可以的， 听一听就可以了，自己唱是不行的。 对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来自于两位，这个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啊首诗歌者的参赛选手，一位是刚刚介绍的李佩恒，还有另外一位就是石金浩啊。刚刚给各位带来两首歌曲，接下来我们的第三首歌曲也是金浩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鹿晗，我们的明天。诶，最后一个问题，我现在先给你挖一个坑啊，这个坑你看你是跳还是不跳？因为今天啊你看选择这三首歌曲，第一首流着泪说分手，第二首爱如潮水，第三首我们的明天，连起来就是一个 电视连续剧都可以拍成86集的，我告诉你。啊， 很好的。 这首歌完之后啊，咱们想一想这个坑你要不要跳。今天啊，这个石金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原唱是鹿晗的《我们的明天》，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首诗歌者石金浩的《我们的明天》。来，金浩跳坑啦！来说说今天的这个选曲的背景吧，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歌曲作为今天电台演唱的曲目？ 其实我觉得 爱情嘛， 爱情嘛。啊，亘古不变话题， 一步一步给你往里往这个坑里拽呢啊， 这个最大的坑啊，等着我呢。就是说。这个第一首歌呢，就是说流着泪说分手，就是分手了嘛，就是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 看看佩恒，看看佩恒现在的眼神啊。 所以这一次他没有唱 You Are My Destiny 啊。原来是 然后这是第二首歌呢，就是说爱如潮水嘛，嗯，就是就看到就是不希望自己对方的人就是在就是在那种状态中，就是伤心欲绝状态中。然后第三首歌我们明天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明天一样依然很美好。 是想告诉大家还是想告诉自己？ 大家 还是想告诉他？ 大家 想告诉大家。 对对的，没有错， 我们的明天还是 对，就是美好的嘛，光明的嘛。 太好，你觉得这坑他跳了吗？ 他很巧妙的 绕过了这个坑， 爬了出来， 跳进去又爬了出来啊！这个行了，这坑就不再给你往深挖了，那毕竟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儿嘛。但是无所谓，我们的明天生活依旧要继续。 对对对， 哎，对于这个在大学里面的感情这些事啊，这个也不能说别太当真，别太放在心上，它只是你人生的一种经历而已。 对， 我之前做音乐节目之前还是个情感节目主持人。OK， 刚刚三首歌曲都演唱过后呢，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活力经纪人李佩恒来为首首歌者石金浩拉拉票吧。 嗯， 突然发现没有话说了是吗？ 突然发现没有话说，真的没有话说。 换一经纪人吧，我劝你。 不，我好哥们儿啊，一生一起走。 石金浩呢，真的是，我不敢说，算了，我敢说，首诗歌者。十位歌手里面的颜值担当，真的是颜值担当。 没了吗？ 除了颜值担当，而且这个一定要记住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不止可以穿透麦克风，还可以穿透耳膜，真的直接震撼到你的 大脑里面。 大脑， 没了。 所以多多拉片， 所以多多投票啊， 多多投票。石金浩这个名字之前他自己戏称，包括他现在微信的名字都是石金豪。我有时候我会说 石金豪， 我有时候我会说我不会给石金浩拉票的时候，我不会说打 call， 我直接为石金豪 石 金 豪石金豪为石金豪使劲豪。OK， 看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6啊，我们的节目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网友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来自于首师大的两位同学，非常感谢金浩的演唱，非常感谢佩恒的故事的分享啊。虽然今儿这坑没跳下去，但是今天也就放过你了。好了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各位即将听到的是诚一电台，我是大佐，这里是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